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多少事都不想，谈主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天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在清朝的皇帝中啊，可以作为英杰人物来论说一番的，最起码有四位。清太祖天命大汗努尔哈赤，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极，清圣祖康熙大帝就是玄烨，还有清高宗乾隆大帝弘历。弘历呢，就是乾隆啊，属兔的，25岁登基，在位60年，太上皇还当了4年，他死的时候呢89，实际执政达到了63年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那么今天说的这是第19回，叫金殿定记。每逢周六日啊，您都可以听到这段长篇的单口相声。那么关于乾隆的传说呀有很多，我给您先说一小段啊，说是乾隆年间啊，哎，有一年他又下江南了，上苏州，在这个狮子林，风景秀丽啊，还有好多怪石啊、假山石啊，哎，在那儿走着玩，哎，就看见墙角啊，有个叫花子，正跟那儿坐着呢。乾隆一看，嗨，哎呀，抓抓痒痒，痒痒抓抓，不抓不痒，不痒不抓，越痒越抓。嘿嘿，越抓越痒，你看这皇帝够没溜的，你跟人要饭的斗什么咳嗽呀？没想到这叫花子一听啊，微睁双眼，张嘴就说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有生有死，有死有生，先生先死，先死先生啊！哎呦呵呵，好痒！他接着又抓痒痒。乾隆皇帝一瞧，呵，江南多才子，要饭的都这么大学问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 北 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小段啊，这是乾隆啊在民间这个跟叫花子对诗对对联的这么个故事。接下来呢，就来听我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的第19回《金殿定记》。刘墉金殿参皇上，乾隆说了，我自己把自个儿发出去，你看成不成？刘墉一瞧，那得就成呗，那还能不成？还能说你非得啊把你自个儿宰了？那哪成啊？刘墉说的得了啊，万岁您龙翼天才吧。乾隆一瞧，刘墉答应了，嗯。这心这才算放下了，这马事儿不是完了吗？嗯，刘墉刚往起一站，乾隆啪这么一瞪眼，一掌身儿，顺龙书案上啊，把那块龙胆给拿起来了，就是那块就跟我们说相声的醒目似的，啪，刘墉，嗯， 知罪？ 你可知罪啊？当时变脸了，心说发罪，发罪是我的，我领，我该找你算账了。你可知罪？刘墉扑通就跪下了。臣知罪。你有何罪啊？臣上殿谤君，以下犯上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，刨坟掘墓，错估。行，别说了啊，别说了，你没那么大罪过。刚一上殿，你磨翻半天，什么臣该身死，臣该万死，臣该万万死，你都把我给气糊涂了。我把你所有的罪名都免了，你才参得我呀？啊，刘墉啊，你这个官儿算是做到家了。你这个大臣真有能耐呀。愣把皇上给参下来了。有本事，有才学，有能耐，你还没罪。可有一节，哈哈，您能耐再大，须我这不用您呢，须不须呀？把帽子给我摘喽。鸭子龙说岸上，听见没有？回家之后，我限你三天，把李氏胡同那中堂府给我腾出来。你呀，回原籍，你种地抱孩子去。听见没有？三天。我告诉你，三天过去之后，第四天北京城再见着你，哪儿见着哪儿杀。你这叫不经召见私自入都，有意刺王杀驾。我告诉你啊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帽子摘。刘墉呢，一松这搂海带。搂海带是什么东西？这海呀，就是那个海下这个海啊。说海下暴涨刚然，海下三绺胡须，这个海就是下巴颏，两边腮帮子的这个地方。那么搂海带呢，就是搂着海子这个部位的这个带儿，就是这帽子带儿啊。一松这个搂海带，把帽子摘下来了。可您想想刘墉这时候这心情，他是什么人？头品的大员，敕封三千岁育儿干殿下呀，这么大的官儿啊，混到丢官罢职了。一解这帽子带儿，一摘这帽子，得心疼死啊，白丁了啊，国家级的干部一下变白丁，可心疼死是别的做官的。这事搁在刘墉身上，他一点都不难过。那为什么呢？刘墉这帽子呀，他老摘啊，就跟耍猴的似的，一会儿摘下来一会儿戴上，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上，一个月能摘四回。不定哪回把皇上惹急了啊，气糊涂了啊，把帽子留下，过两天想个主意，本儿又戴上了。别人心疼，他可不心疼，别人难过，刘墉不难过。一松勒海带啊，双手一脱，这帽子就搁在龙书案上了。怎么搁的您可听明白了啊，倒着搁的。这帽子怎么叫倒着搁？对呀，它帽子上面顶子，顶子后边是铃子呀，铃子朝后，这为正着搁呀。他把帽子本儿这么一转，铃子冲前了，搁在龙书案上了。他干嘛这么搁呀？回头您听啊，这叫垫笔书。铺垫到后边您就知道了。他这么搁有用。把帽子搁完了啊，跑那又跪下了。万岁，那您还有事儿吗？皇上说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了。既然没事儿，那臣就走了。走吧。刘墉万起一战，冲乾隆一点头，得了啊，那咱哥俩改天见啊，回见吧。皇上一听，我这真改茶馆了。什么叫咱哥俩改天见呢？想把他呀叫回来问问，一琢磨不行。怎么呢？你叫他回来准有的说呀。为什么咱们哥俩改天见啊？对了，帽子摘了，官没了，有官是君臣，虽说没官了，干亲没断呢。您是太后的亲儿子，我是太后的干儿子，我跟您说一句，咱哥俩改天见有什么的呀？是他说完了我还没词儿啊。得了，让他走吧。 皇上忍了。好，咱再说刘墉，一步三摇下殿之后啊，昂首挺胸，洋洋得意，来到朝房，冲大家伙一拱手啊，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诸位，大家伙抬头一看，哟，帽子没了，兴许真参下来了吧，没准儿，呵，这可要了命了啊！和珅这么一瞅啊，他心里直嘀咕，赶紧转过身去，怎么呢？不敢照面了。那刘墉好，那脸真硬，冲着和珅就过来了啊！何中堂，和珅心说：“我后边怎么来个夜猫子呀？怎么？”那不转脸不成了，赶紧转过脸来。啊，何大人，咱们俩人好像刚才打了个小赌是吧？文武大臣一听，这叫小赌啊，这个啊，要命不要命啊？咱们不是参皇上吗？现而今呢，我已经被皇上给参下来了啊，没别的，不是磕头拜我为师吗？啊，来磕吧，磕吧。那能磕呀？这个，啊，和珅跟那儿愣在那儿了。哦，害臊啊！没关系，明儿到我们家去啊，咱找没人的地方磕头啊，怎么样？啊！一转脸，刘墉啊又跟大伙儿说上了啊，诸位年兄年弟啊，我这个已经把皇上参下来了啊，参下来是参下来，可我这官可丢了。一妈到底回家呢，种地抱孩子去了。虽然这是个伤心事儿，但是我这眼下呢还有一档子喜事儿。哪位说什么喜事儿啊？这不是新得一小徒弟吗？啊，这是喜事儿。明天啊到我家里头啊，咱们炒菜面行拜师礼。各位年兄年弟啊，明儿到我们家吃去啊，到我们家吃去啊。我走了啊！呵，扭扭哒哒，刘墉出去了。和珅怎么样？那还怎么样？窘在那儿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。九王一瞧，和珅，罗锅真把皇上参下来了。我说那你可得估摸着点啊！啊，我们是保人啊，对不对？你别让他倒我们的麻烦。要不干脆你这儿磕得了。嗨，和珅一瞧，王爷您别起哄了，不是您这我们至于打这个赌吗？您还非给做保。可正这会儿呢，有四个小太监呀、换班。有四个小太监把殿上那四个换下来，他不能老跟那站着啊，累啊。那四个下来了，这往下一走呢，九王爷这么一点手，过来一个，过来一小太监，给九王爷请安啊，什么事儿您呢？我问这件事儿，刚才罗锅上殿干嘛去了？ 参皇上 啊。这真参呢？不是，他怎么样啊？给参下来了啊？还给参下来了？不是，他怎么参的？皇上有什么罪啊？ 他说那个皇上偷坟掘墓 啊。九王说：“我都没听说过皇上偷坟掘墓啊！皇上疯了，是你疯了，是罗锅疯了，是我们大家伙疯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清楚了。不是，九王，您别着急，我给您说呀。皇上不是把明陵的殿座给拆了吗？不是拿那个木料修了乾清宫了吗？这么着，算是偷坟掘墓。 是啊， 哦。”不对呀、那不是现在又给明陵的殿座给修上了吗？ 是那个皇上比您聪明， 罗锅比皇上还聪明呢。皇上说了不能叫偷坟掘墓，说叫拆旧盖新。 对呀，皇上说的对。 不是那个刘墉说不对，罗锅他说这不叫拆旧盖新，那叫什么呀？他说是那个什么，反正我也不太懂啊。说什么老祖宗进关时候就说了啊，应该保护明陵，说是那个违背祖宗圣命啊，私盗皇陵啊，罪加一等。 啊，不是， 那皇上这定的什么罪过啊？定的什么罪过？那要依着罗锅就给剐了啊？好嘛，九皇爷这都成蛤蟆了啊的！哎呀，不，这那皇上能剐吗？不是，皇上没听他的，废话，皇上能听他的吗？那怎么办呀？那这地儿的小太监不应该说，哎，为什么？这得属于国家的机密，但是这都是国家大臣，尤其九王爷，皇上亲兄弟，那问到这儿说吧，皇上啊，明年啊，哎，春天打一趟江南围，100天打来回，明着打围呀，暗含着就是发往江南，等于定了一个发罪。嚯！九王一捂这肚子，了不得，皇上愣给发出去了。呵，嗯，哎，不得等会儿，拿罗锅什么罪呀？罗锅那个就是把帽子留下了，嗯，没别的罪呀。和珅在旁边赶紧的拱火，不对，王爷不对，皇上让他给气糊涂了啊！以下犯上，上殿谤君啊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，嗯，怎么会就落个丢帽子呀？啊，小太监说，是啊，那这些皇上也明白呀，他比皇上还明白呢，他是先讨的恩赦，后参的皇上啊，皇上先前呀把他的罪都赦免了，这才参下来的。是啊，和珅，你给人磕头去啊，别废话啊，你别让我这保人为难啊。和珅这着急，不是王爷您就别跟着吵吵了，你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和珅着急，转过脸去，他一想，有了，怎么着？罗锅上殿呢，不定怎么绕到万岁爷呢，把皇上绕到迷糊了。哎，把他给参下来了，皇上啊，那肯定正恨着他呢。我现在呀，上殿奏一本，我要这么说，嗯，完了我那么说，小阴扇子我这么一扇，借着这机会火上浇油，皇上就把他给杀了，我也就甭拜师了。哎，这好，嗯，和珅把坏主意想好了，啊，正这会儿就听奏事处啊。太监那儿又喊上了，圣上传旨，有本出班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，请假皇宫啊。啊哈，和珅有本，您可听明白了，乾隆坐的龙书案后边正生气呢，一听和珅有本更火了，嗯，心琢磨，今儿个这都是要疯啊，这是，我要是不杀两个，这玩意儿压不住啊。啊，满汉俩中堂，汉中堂刚把我参下来，满中堂你上这儿干嘛来了啊？你这不就是寒碜我来了吗？啊，行，我呀就这么着，和珅上殿不容分说，抓个错儿，我先把和珅杀喽。您瞧这和珅狗多倒霉呀，正赶皇上火头上啊，和珅来的时候不好啊。哎，小太监传旨吧，哎，和珅觐见吧。和珅随旨进殿，来到品级台，往这一跪，啊哈，和珅见驾，吾皇万岁，万寿无疆。乾隆正没好气呢，刚把自个儿发出去，能有好气吗？嗯，和珅，见朕有何奏章啊？启奏吾皇万岁，啊哈，有一事不明，特来我主驾前领教领教。皇上一听，俩人是商量好了这个，嗯，他领教领教，你也领教领教啊！那个把我领教发出去了，您又领教来了，您这嫌我罪轻啊？是怎么着？别废话，什么叫领教啊？啊，我就不爱听这句话，干脆什么事说，甭领教。哎，是是是，哎，主子，刚才刘墉上殿干什么来了？皇上一听，这是寒碜我来了，这个，嗯，干什么来了？嗯，参皇上。哦。那他参了吗？你非把我问明白了是怎么着？参了，他敢参皇上，这不算新鲜，这还不新鲜？不是皇上那他参您什么罪儿啊？心说非得让我自个儿说出来，偷坟掘墓。主子，您多怎偷坟掘墓了？废话，我不就是那拆了13陵那个有一个殿座，我给拆了，盖的乾清宫吗？不是您不给盖上了吗？废话废话废话， 我比你明白啊，他比咱们俩全明白。我说了拆旧盖新，他说这叫违背世祖圣命，私盗皇陵，罪加一等。我还有什么话说呀？不是，那您怎么着？什么怎么着啊？明年春天打趟江南围，明着打围，暗着发出去。 哦， 那他什么罪呢？刘罗官啊，啊，没罪。那嗨，您别嚷嚷啊，怎么会没罪呢？皇上啊，他是以小犯上，上殿办君，知法犯法。哎，行，甭说了，甭说了啊。刨分掘墓，挫骨扬灰，这我都知道。他一上殿，先把我气糊涂了。先讨的恩赦，后参的我，嗯，我还有什么主意啊？皇上家刀快，但是不斩无罪之人呢。他没罪，我能怎么办呢？主子，那么您想杀他不想？废话，他把我参下来啊，我还不想杀他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皇上家刀快，不斩无罪之人。他先讨了恩赦了，已经赦他没罪了。我怎么杀他呀？主子，不管他呀有罪没罪，咱呢就问问您有气没气。废话，你这一上殿，你这跟我这磨分劲儿的，我能没气吗？我都发出去了我还没气，问题他没罪呀。哎，皇上，只要您有气，咱就能想主意杀他。皇上一听这话高兴了，还得是和珅，他不是含着我来了，他给我出主意来了。那你这还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哎，主子，他一点罪都没有吗？你看吧，这不是帽子跟这压着吗？帽子啊，我给摘了，中堂免了，不让他当官了，一麻到底。限三天，李氏胡同中堂府给我腾出来，嗯，第四天腾出来都不成。因为你不是这官了，你住这样的府地，哎，这就有罪。嗯，我让他回山东诸城县去种地抱孩子去。嗯，也就是这样了啊。我跟他说了，第四天北京城见着他，哪儿见着哪儿杀，不经召见私自入都，有意刺王杀驾。那除了这还有什么办法呀？哎，有办法，有办法，太有办法了。那你给我说说有什么主意。您呐，现在就写一道旨意，刷一道圣旨，顺户部的库房里拨出40,000银子。干嘛呀？您呐，啊，给刘墉送家去，送给他。皇上一听，我吃饱了撑的呀，我是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。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刚才咱们听的那是我为咱们节目独家奉献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的第19回《金殿斗智》，下边呢就是《北京小曲》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呀，咱们继续来听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成的插曲儿。今天咱们来听一段《南歌子》，作者呢太有名了，就是苏东坡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当然这段呢是由蒲淑铭先生改编的苏东坡的词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，可听可看可信可用，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，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